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尼日利亚人民进步党全国主席10月24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呼吁书。他在谈话中指出，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阁下生前为朝鲜繁荣富强和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永远弘扬他们两位的业绩，是进步人民一致的心愿和志向。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人大会将是一个进一步推动进步人民实现全世界自主化斗争的重要契机。